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的我们的好伙伴丽华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 圣诞节呢，还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去一些美丽的地方，去一些美食，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计划了， 是 对吧？ 对， 真正要带您去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啊，这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位于京畿道扬州市的松岩 Space Center。 就因为一到圣诞这个年末嘛，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联想到非常烦恼的那种霓虹灯， 对对对， 还有一些夜景，或者一些非常市中心那种感觉。但是有很多人还想去那种非常安静但却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想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松岩的 Space Center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里不是说有人工的这个灯罩和照明，而是真的可以看到真实的星星。 哦，是的，是星星在照亮你。 对对对，可以去看星星的一个地方。 叫做松岩Space Center 啊， 就是松岩，可以说是天文中心吧。 对，天文中心 理解 没错。那我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朴主播， 好的，你每次都要问问题的时候很正式啊，问搞得人很紧张。 对， 好像回答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对，都是这种突发的问题，让你没有准备。 好的， 我想问一下，你最近看到星星是什么时候？ 哦，上一次问的我是最近 滑雪橇 ，我说是去年回老家的时候。 对， 那最近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呢，好像也是去年回老家的时候。 哦，你看看，在首尔市很难看到是吧？ 对吧？好像在首尔市呢， 还好， 不是看不到的。 真的 看不到。他可能不关乎这个大气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天气的阴晴啊。因为你在城市晚上的时候，你周围的灯光已经把你的视野给照亮了， 没错， 所以你很难看到这个星星的。 是， 除非像是个启明星这样的比较亮的，你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那我老家呢？我奶奶家是在农村的嘛。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冬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空气又是非常的，感觉非常通透这样的感觉。 是是是。 哇，会让你觉得眩晕的感觉。 没错。 很多的星星。 是。 啊，这个感觉很美好啊。 对。 叹什么气啊！看来丽华已经十好几年没有看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丽华可以来到这个为我们推荐的这里，你也可以去这里看一看。 好吧， 对吧？所以呢，就像丽华一样，你偶尔能够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你是很感叹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期待今天这样的一个旅程。对吧？这里的规模应该比较大，在韩国应该是很有名的吧？ 在韩国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松岩 Space Center 呢，是韩国最大的天文主题的一个公园。而且这里就是不仅是包括一些普及一些天文知识，最重要的是给那些小孩子们，给他们种上就是以后可以去研究宇宙科学的这样一个梦想吧。对，而且来这边可以通过一些望远镜，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看到一些天体。对，所以非常好。而且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一些孩子，特别是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孩子，他因为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个满天繁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天文中心台去看一下。然后呢，这里的组成部分是首先是可以去观测星星的这个我们叫它松岩天文台。然后在最顶端呢，在天文台最顶端还有一些缆车的一些设施。哦，对，可以 坐缆车。 对对，可以到一个顶端。然后还可以去观赏一些星座。 哦， 对，星座的这个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 可能我们理解的星座很难去实际上去看天上的一些星座嘛。 对对对， 所以说 我们可能也知道十二星座。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星座，而且重要的是，因为看星星都是晚上嘛， 对啊， 大家可能会担心，我晚上看完星星我怎么回家？ 对啊， 但在这边可以有这个住宿的设施，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都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而且你累了，你就可以直接在这睡觉了。 没错， 这个周围的景色应该是很不错，因为它要建一个天文台的话， 对， 你最起码要找远离都市的一个地方。 是是， 对吧？ 对。 所以这里周围的景色怎么样？ 这里周围的景色非常非常好，因为这周边是我们叫它这个长兴面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个长兴面本身是自然景观在韩国当中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区。所以说呢，这里因为设立了这个天文台，所以周边的这个观光设施也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大家在这边晚上看完星星之后呢，可以在附近找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住宿的设施，那孩子和 父母都可以在里面住宿，然后晚上看完星星回到非常好的一个设施去住宿，完了之后第二天白天也还可以去天文台，去看一些太阳啊，或者是一些星其他的一些星体，有白天特别可以去看那些星体 啊。所以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 full course。 对，是一个 full course， 对吧？啊，白天的晚上都看了，周围的景色也玩了，然后还休息了。 对， 哦，这个很好哎。 对，而且这个适合各个人群去看， 对对对对， 包括一些家长带着孩子也 OK， 然后情侣去也 OK，然后普通的就是家人带着父母去也是 OK 的。 对， 对， 对， 对，特别好。 当然了，这里一般天文台呢，我给我们感觉是要有开放时间的，对吧？ 对， 来了解一下这里的开放时间吗？ 对，因为这里白天我刚才也说也去可以去看参观一些观测一些星体嘛，白天可以去观测太阳，所以它的这个开营业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为止，但是它那个卖票处是只是营业到晚上七点 啊， 所以说大家最晚也要在七点之前到才能有这个入场券， 对对对， 买到入场券。然后每周一是休息的。而且这里你进去之后只要一入场就要收费，入场费是5000韩币左右。那除了这个入场费之外呢，你要说想去这个天文台或者是想去坐缆车的话，那需要另收一些费用，但是费用也不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统一的门票。然后呢进去之后呢，你可能各个项目还要另外的付一些这个使用费用。 对对对， 但是价格呢都不是很贵，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啊。那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来到这里呢，这应该是在山中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又是圣诞节，这个氛围应该是很不错的，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感受一下，过一下这个浪漫的圣诞节。 对的。 那我们来到这里呢，首先会到达一个两层的建筑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到这个松岩 Space 中心之后呢，一进去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二楼的这个建筑，然后这个二楼的建筑当中有这样一些设施，包括一些视频的体验馆、影像体验馆，然后销售纪念品的一些地方，纪念品商店，还有一些像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餐厅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然后你到这个山顶端的天文台的话，这里还有一些缆车，刚才说过的一些缆车。 对，缆车。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朴主播有这个惧高症吗？ 啊，恐高症。 恐高症，对。 没有吧？ 因为这个山顶算是比较高的，如果有恐高症的，可能会有一点点 害怕。 害怕。 哦，所以您做这个的话呢，把眼睛蒙上吧，也是。 对对对。 但是会很有损失的，因为看不到美景了。 是是。 但是你可以呢，远望，不要看下面。 没错。 坐缆车应该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而且坐缆车的话呢，刚又问问有没有恐高症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很高的。 对，高度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本身是天文台嘛，所以说高度如果不高的话就不太好。 对， 对，它是有一定的高度的，所以说有恐高症的人呢可能会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害怕，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恐惧的那种高度。 对对 哈。 是的啊，又是鬼屋体验。 没错没错。然后搭到这个天文台之后呢，可以一览首尔的这个汝矣岛。 哦， 汝矣岛， 汝矣岛也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汝矣岛。哦，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仁川。 哇， 嗯， 也希望大家挑一个这个晴天去看。 没错。 那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天文台啊，最重要的当然不是看汝矣岛了。 对， 我们是要看天上的星星或者是其他的天体了。 是是是。那我们到这个天文台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有几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型的机器人。对，然后呢他会带你到这个视频馆、影像馆。 哦， 然后他会先在通过影像介绍我们要用这个望远镜要看到什么样的一些星体。然后去先预习一下有关星体的一些简单的知识，通过视频咱们先学习一下，然后再会去具体的进行观测。 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呢，你是要做一些提前的准备的。如果你只是啊，我一去就冲这望远镜来的话，那可能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少了很多的乐趣。 对对， 因为你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的话，那真的是事半功倍了。 对的。 那很好奇啊，我们到底能看得有多细致啊？这个我觉得每个看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没错没错。我们刚才好像只介绍了星星哈。 对啊，还其他天地也是可以的。 是的。 晚上的话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要看的是月亮吧。 没错没错，就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月亮。 对对对。 到晚上大家除了看一些星座和星体之外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月亮的表面是就是我们这么看起来是就感觉有点粗糙哈，但是通过望远镜看的话能够非常非常的仔细的看到一些月亮的一些粗糙的一些表面。对，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 然后还能看到木星。 哦， 还有周边的其他的一些星体。 对，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浪漫我感觉。 我觉得除了浪漫之外呢，对于如果您喜欢这种宇宙探险之类的话呢， 那会很满足您的好奇心的， 是是， 也会觉得很惊险刺激的， 是是。 因为我觉得宇宙真的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没错没错， 我比较好奇， 对对对， 这里我要去看一看了， 对对对。 当然了，除了这里的观赏星空或者是观赏这个天体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体验项目啊，我们来挑几个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没错，让我们在天文台如果看完星星和月亮之后呢，下来之后还有一些影像的体验馆， 对。 然后在这个室内的宇宙体验馆呢，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些非常非常，刚才朴主委说神秘的这个星空， 嗯 嗯，然后还可以就是看到自己的一些啊星座啊等等。我想问一下朴主播的星座是噔噔噔噔， 哎，这星座都是说能看到人的性格对吧？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呢？ 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星座，以前你说过。 好吧啊，你是狮子座吗？ 我是摩羯座 啊，好的。 对。 我是处女座啊， 对对，我上次说过， 对，性格比较。韩语叫嘎达肉， 嘎达肉就是爱干净，一般都有洁癖这种。 你翻译的很好啊。 为了维系比较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实就是挑剔嘛。其实很多的中国朋友比韩国朋友要更相信星座， 更了解星座， 对吧？啊，所以这点我就不仔细的剖析了。 好的， 好的，该把收音机关了，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了。 好吧， 好了，回到我们正题啊，来到这里，通过这个望远镜看星空的话，我觉得会有，而且看这个视频体验的话，会有一种遨游太空的感觉吧？ 没错，没错。刚才也说过，在天文台实际上用观测的这个望远镜看完之后，然后你再通过这个影像视频来体验的话。那种遨游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 啊，很真实的， 还有模拟飞行，模拟宇宙飞行等等一些体验， 这个好，这个好，很多人呢都是计划在这里观赏这个夜空的，那如果能够留宿一晚的话，这是再好不过了， 没错， 因为你可以一直看到这个你累的时候，或者是你全都看完的时候， 对， 对吧？所以刚也提到这里有一些这个住宿的条件， 对对对， 推荐一下，介绍一下吧。 这里有非常有名的一个住宿的一个一个设施，就是 Star House， 就星星，星星住宿，对 ，Star House 的一个地方，就是位于松岩 Space 中心对面，有一个就专门的住宿的一个设施，而且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在住宿设施周边的自然景观还有空气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有特点的是，这个宿舍的这个房间的名称都是按作星座来命名的。非常可爱， 所以我要定处女座的， 对对对对对，我去找摩羯座去。 好的啊，这费用怎么样？ 费用算是我觉得费用还不是很高，一宿大概是10万韩币，然后稍稍大一点的好一点是30万韩币左右， 也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它是一个，毕竟是一个景区，而且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对吧？我觉得值得花， 没错， 这样的一个钱啊， 那 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您都结束的话，看完天体。体验完住宿完之后，其实在附近也是有一定的看点的。 没错，附近我不知道之前为大家介绍没有长兴的一些自然景观， 很有名， 对，因为有非常非常有名的山在这附近，然后一些溪谷啊，现在是文化公园，还有一些文化公园， 对， 所以说非常好，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景色非常好的一些咖啡厅，还有一些餐馆等等。 那来到这儿，咱们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好像一直没有提到很重要的一部分，压轴出场的就是吃的。 是的，是的， 长兴面一定要吃的东西是什么？ 一定要吃的是这个白煮鸭。 白煮鸭， 大家好像非常清楚，这个参鸡汤和白煮鸡是吧？ 对对对， 对，但这边一定要尝这个白煮鸭。 白煮鸭， 对 啊，就完全就是清炖的感觉。 清炖，然后加一些药材。 就是参鸡鸭， 对对对对， 参鸭汤， 对参鸭汤， 哎，参鸡鸭， 没错，就是参鸭汤的感觉，非常清淡，而且非常补的。 对，我听说鸭肉呢是比较优质的一个 对 肉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里。哇，你想想，过圣诞节的时候，你非常的另类，人家都去吃什么蛋糕、牛排之类的。补，我们来补补身体。 对， 大家都说冬天是进补的好时节。 是的， 圣诞节好好补一补，然后又看了星空，哇。完美， 完美，太完美了！对， 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手势啊。好的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京津道的松岩天文中心松岩 Space Center 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也希望您能够不光是圣诞节的时候，平时也可以来到这里体验一下吧，对吧？ 没错。 好，在这里呢，我会和丽华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好吧，我们下期节目见。 下期节目，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가오지